内心的脆弱，总不自觉就有了笑容，有别人很难看到的温柔幽默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所以常常要我陪伴着，因为被了解是幸福的，是温暖的快乐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所以身边情人陪伴歌。我想你随口爱唱的歌，只是你太傻，还没发现吧。内心的脆弱，总不自觉就有了笑容，有别人和